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哎，好啦，翻到嚟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咧，即系我哋迟咗开麦啦。咁啊，因为其实好多行政嘢要处理啦。咁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其实我都仲系烦紧呢个 PayPal account。咁啊，因为我哋而家开始收货金啦嘛，系嘛？即系我有即系财政要独立啊嘛。 我都唔知你点解搞咁耐嘅，我啊，我 office 嗰个咧搞咗唔够十五分钟，你知我咧有八级噶嘛，我填 form 嗰啲咧基本上咧都原来 OK 嘅，原来我都仲有少少 IQ 嘅屌，但有八啊好麻烦噶嘛，你知填呢啲嘢屌你咩？你起码后生我十几年屌，不过唔紧要啦，你可以俾个 account number 出嚟啊嘛 ，HSBC 啊嘛系咪？ 有咁啊，即系其实咁啊礼拜一嗰日咧，咁我哋即系其实就公开咗啊院长就公开咗就系话。咁我哋要即係其實係歡迎收貨金之後呢，咁亦都有一啲即係比較熱心嘅啲網友呢，咁就已經係分批咁樣，即係不斷咁樣就喺度問我哋 banning account 啊咁樣。 冇中銀啊， 冇中銀。 即係就算你逼我呢要去開中銀，我唔撚會開中銀 㗎。唔係因為咁樣㗎嘛，即係其實喺即係呢個文匯報嘅角度嚟講呢，即係如果你收呢個叫做係外国银行咧，就系同呢个即系呢个外国势力合作啊嘛， 所以我用翻佢嘅逻辑， 即系用翻佢嘅逻辑。如果你系开一个中银嘅户口嘅话咧，诶、咁啊，即系收共产党钱咁样样，咁啊真系几大镬啊，系嘛？咁啊，所以冇办法啦。咁啊，讲到明都要啦啊。咁我哋而家咧，即系收花就系收呢、這个HSBC 嘅account 吓，咁样咧就如果有热心嘅网友啦，咁喺我哋即系呢个 PayPal 搞起之前咧，咁就可以 PM 俾我哋，咁样就我哋系好乐意俾你我哋嗰、那个account number 俾你哋嘅，咁样咁啊，即系已经有一啲网友咧。就已經 PM 我同埋阿院長問咗啦，咁啊即係當然 PM 院長嘅人就多好多啦，係咪？ 院長犀利， 而且 嚇、出錢又出力咁啊！ 嗱，咁啊我哋好似即係歡樂滿通話咁樣樣啦，就不厭其煩啦。咁我哋又讀一次我哋嗰、那個account number 啦，咁樣樣。咁啊有即係熱心嘅網友就希望係抄低佢啦，咁樣樣。咁我哋個 account number 咧就係、匯豐銀行嘅023-280-233-838，咁啊希望咧就大家就踊跃捐书，就把花生留住啦。咁啊，即系呢啲阿院长 即刻 send message 俾你，即系话你串 Q 佢， 我唔 Q 知啊屌！但呢句嘢佢写嘅 ，OK， 咁啊即系把花生留住啊嘛，系咪？ 唔系，其实我哋唔系话有好严重嘅财政问题，但系问题有啲有时啲设备我哋需要更新下。 其实都严重， 大家都要帮下手， 都严重嘅。 因为点解咧？第一，我哋啲凳系成日烂嘅，我已经换咗系两次嘅啦，已经。咁你冇理由铺铺啦，我顶㗎。 我要帮索罗协个啰柚做下手术嘅。 喂，你又再讲索罗协人哋开我哋拖。第二，搞下搞下咧，我嗰部咧分体式冷气咧都系坏捻咗嘅。 嗯， 扑街，原来分体式个冷气原来咁捻贵，我都唔知喎屌，原来。 嗯， 我真系证明我都系唔好知事，搞捻离地嘅。 系嘛，即系你话买就买啦，唉、即系都话你啦，即系话你陶和华，即系冇错啦，即系吓、第几日又要有冷气，系嘛？第五日咧，我哋就要有呢个 mixer。 唔系，其实我唔想要噶，因为点解我呢个 office 其实已经系中央冷气系统噶嘛？但系六点钟之后，点样用中央冷气系统啫？系嘛？嚟到咁，啲友又拍台拍凳，又整又呢个整烂整花台，又整烂凳，咁屌咁都要有冷气噶。 同埋而家即系嚟紧就嚟夏天嘅啦嘛，咁所以即系你开冷气嘅时间咧就开始越嚟越多啦。咁啊，即系尤记得你嗰阵时即系呢个叫人民台，咁啊你都有份即系去开咪噶。嗰阵时就出名即系人民台咧，即系焗桑拿嚟噶嘛，桑拿台 系咩？ 系 记得咯。 唔系你竟咁都唔记得啊！你真系 佢热到失忆啊！算啦， 我即系听住你哋话，即系唉，日日过嚟开咪啊，都喺度即系挨住出汗啊，咁样样做节目嘅，完全系 咪所以够火爆咯？所以咪出现呢个岸白对长毛咯，当年就系、是，屌，因为老萧特登设计一个咁样嘅桑拿浴室出嚟噶嘛，屌， 仲要饮埋酒添，真系 唔系最大嘅问题，原来系咩咧？后屘我发觉。即系你话时话唔换冷气咧，嗰个因为个冷气成日调制嘛，调咗十几千蚊一晚， 系 你嘅电费好捻贵。 系， 家产原来我而家先知道咪贵，因为平时都唔系我交嘅、 嗯。 香港电灯，因为我呢度香港 office 咧、嗯，系1700蚊一个月嘅电费，扑街。 系， 哇， 我都唔捻知啊！个同事递俾我，话大佬呢条数系咪应该？出呢個花生台 rather 定係出你會計師樓，咁我又係諗下，屌你乜公道少少啊仆街！我都唔撚知，佢話唔係啊，你唔知咁乜？我話我唔知喎，你平時簽 check 嗰陣時候你唔知道，我冇留意喎，啲仆街！我諗以為嗰啲係濕碎數嘛，屌點原來咁撚大喎條數， 係嘛？ 係咯，嗱台又爛，凳又爛，屌冷氣又爛，屌又要交電費，仆街屌！ 唔係你鬧你鬧李嘉誠啊，大佬！ 唔係我咪定係屌李嘉誠咯， 你 利潤管制計劃咯， 以後唔淨止屌李嘉誠咁簡單㗎啦。以后可能系要屌大陆噶啦，因为其实咧，即系呢个我哋即系之前即系旧年咪话有咁啊，即系呢个2020嘅一个叫做系电，即系呢个电力供应嘅计划啊，即系其实去重新去即系谂下究竟会唔会系向大陆买电啊嘛？ 黐捻线，中港澳联网啊！ 咁所以咧，但系呢个问题我哋未讲住啦，咁我留翻即系稍后讲啦，咁样样。喂，咁今日讲咩咧？我哋讲咁多闲话啦，唉，即系其实咁啊，当然要讲讲，即系而家即系政改就未即系叫通过啦，咁啊，即系而家咧就好越嚟越多鬼，咁但系而家战士都唔喺度，而家战士喺边度咧？就系、是、议会拉布啦。咁啊，即系阿卓明咧，阿明咧就好兴啦，系咪？因为而家就好似话有啲即系泛民背叛啊，又话即系，唉，又全面同呢个不合作运动啊，即系其实系划清界线啦、啊，咁样样，甚至乎就同埋呢个叶国谦佢哋咧就一齐夹埋去偏更。咁啊，不如听下卓明点讲啊？ 主派议员，我即使当你唔拉布都好，你唔拉布冇问题嘅，但系你起码都要做一个议员嘅职责。盡力嘅喺你相關認識嘅範疇裏面去發言，去表達究竟你對呢個議題對呢個修正案有啲乜嘢嘅睇法啊嘛？咁你咪喺梁振英嘅講嘅時候，每個議員15分鐘無限次數，你咪係咁講啦。你咁多嘢講，香港冇嘢俾你講嘅咩？係咪先？梁振英咁多嘢俾你講，咁多醜聞係嘛？龍蝦人又可以俾你講，咁多撥款俾你講，我俾曬平台你哋㗎啦，根本就咁。而家佢哋咧選擇唔係喎，佢哋選擇唔講喎，或者係講兩次啫喎，每一日。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好可笑啦！我只能夠講就係呢對於呢樣嘢咧，我係會即係全力去監察每一日民主派嘅議員所有啊，包括我列揀三個發言得最多同埋時間最多嘅，同埋發言得最少同埋時間最少嘅民主派議員，日日擺上網公佈，就由公眾去監督佢哋。咁佢哋話佢哋盡議員嘅原則啊嘛，佢哋話佢哋認真審定啊嘛，咁我哋就睇下佢點樣去認真審議呢個財政預算案。咁我希望佢哋講得出做得到，呢個真係一個全面不合作運動。第二樣嘢就係咩呢？就係關於喺財政預算案裏面呢，魔鬼在細節。嗱，民主黨就講，佢話呢因為咧今次財爺咧就派錢，咁咧就係會有出三糧啊，俾好多嘅人啊，有中產又派退税啊咁樣。第一，我先唔講呢一次嘅派錢咧，係即係有錢係派得多啲，窮嘅人係派得少啲。呢、這、一個財富不均嘅派錢方式，我係唔同意之外，這個唔講住啦。但係最緊要嘅咩係，大家留意一下喺呢一個嘅財政預算案嘅預算裏面啊，入去嗰個財政預算嘅預算裏面咧，你要見到總目7喺政府嘅投資嘅060呢一個嘅分目底下咧，佢係有90多億。上年嘅修訂預算係90多億，到今年咧，今年係幾多啊？得翻40多億。咁點解咧？佢下面有解釋嘅，就係話財政司已經去將嗰50億咧，首先拎佢出嚟，然後去準備咧，係拎過去愛嚟起大型基建嘅。咩叫大型基建？嗰50億咩嚟㗎？就係呢一個嘅第三條跑道，即係話財爺係特登去將呢個第三條跑道嘅即係嘅撥款咧，係首先擺咗落嚟俾你去 endorse 咗佢。咁你可以話，我哋最後都反對財政預算案嘅咁樣。你明知喺呢一個立法會嘅唔公平制度底下，你係會必投票必輸，而你係拒絕任何形式嘅抗爭的話，你同贊成有乜分別先？唔出聲就真係贊成啦。你投反對都冇用啊，因為呢個係小罵大幫忙。你明知道係會投票係冇意思嘅，因為投票你係必輸噶嘛。好清楚㗎啦，但係拉布就唔同喎，拉布係以時間換空間，係凝聚我哋好多嘅民意去反對特區政府，要佢去作出一定嘅讓步。 雖然你話一定會剪報，但係我哋有時間空間去令到呢個成個社會討論啊嘛。如果你民主派議員唔企出嚟，唔出聲，就咁 咁啊，即係嗱，呢個就係我同阿銘爺嘅訪問啦，係嘛，村長嘅訪問啦。咁佢頭先就講咗一個叫做拉布嘅原因。咁啊，即係呢個當然即係你話除咗佢自己本身就琴日講嗰三個原因啊，即係話呢個叫做係。呢、這个叫做系叫做系点样讲咧？佢话嗰啲即系嗰个全民退保啊，嗰啲咧，即系嗰啲问题啊，反三跑嗰啲问题之外咧，咁其实咧，佢头先亦都补充一点咧，就系话，其实就系呢个财政预算案里边咧，就一个咩总目七啊，嗰呢个物业同埋投资部分，咁里面咧有060咧，即系其实佢嗱，大家可以睇翻佢篇文啊，就系话佢有一项说明咧，就系话咧原本咧，其实佢自己本身系有一笔即系一笔投资获取回报嘅下咧，即系其实有一笔钱啦，系大概嗰度几廿亿啦，原来系 reserve 咗咧，系一啲大型财基建嘅，咁其中你咩叫大型基建？喂，你三跑啲咪系咯？ 嗯， 咁其实你议员嚟讲，你冇理由唔知要呢样嘢。然之后咧，你就喺度即系好似民主党啊咁样样，去将嗰个 attention 咧就摆喺就系话啊，即系嗰啲咩退唔退税啊，即系然之后咩三粮啊啲乜嘢。咁但系 不过佢都讲唔到个问题核心，讲咗咁耐， 系 嗯， 陈明啊， 吓， 其实我可以用引述啊教主嘅说话叫 I told you so 啊。民主党今时今日嘅表现，我17年前已经讲，1998年我仲喺民主党嘅时候，同佢党外斗争嘅时候，我话议会嘅行动系服膺于群众嘅路线啊嘛，呢个题系刘世良同我起嘅。点解呢？就系、是、如果你分析香港嘅政治嘅结构系一个唔民主嘅制度嘅时候，所以你要抗争喺个议会里边，而群众运动系反三跑，要求全民退休保障，你又企喺民间嗰边噶嘛？点解今时今日民主党你捉佢最近即系雨伞运动嗰啲话即系全面不合作运动，晒气啦，嗰啲口号嚟嘅啫嘛。佢根本个基因，我亦都 told you so。呢班人觉得自己系社会嘅精英嘛，政治嘅精英嘛。From day one 已经系，不过嗰个时候搞学运，读书唔捻叻，全部 bear pass， 所以做唔到呢个 AO 啫嘛。所以佢咪咁嘅路线咯。唔好同佢讲细节问题啦，嗰啲细节问题已经系唔捻重要噶啦。对民主党嚟讲，呢班人 from day one 开始已经唔系一个抗争嘅型格。我98年已经讲紧咗噶啦，我话你如果你嘅议会行动唔系服膺于群众运动嘅话，你一定面对专制独裁嘅政权，一定系 PK 嘅，一定系死梗嘅，一定系俾人哋觉得你两面不是人，同埋觉得你根本就唔系为市民抗争。不过当阵时1998年嘅时候，香港人太保守啦。系咪觉得我啲系激进啦？ 其实我记得咧，即系旧年啦，即系其实喺清场嗰日，我记得我问过刘永兴一个问题，即系嗰阵时我已经摆过呢个波啦。即系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话，咁啊，即系后院手运动啦，咁啊，即系有啲手头足啦，即系吓、啊，即系都会睇下你呢班友，即系会唔会搞不合作运动噶嘛？咁啊，讲起拉布嘅时候点讲咧？佢啲市民希望啲人咧，即系立法会咧系做到嘢咁样样。咁你做到啲咩咧？ 唔系呢个问题就好难答啦。证明呢班人第一水平唔够，第二根本系当自己系一个社会嘅精英，第三佢觉得我哋需要提出嘅意见系需要为日后执政做准备。 我觉得唔系话社会嘅精英咁简单，唔系 执政做准备咯。 我觉得 佢当系一个执政党嘅思维啊嘛。 系啊， 我前个零两个礼拜先至同阿欧乐轩喺我隔篱房饮紧酒，佢再讲翻呢一个 message 嘛。我话欧乐轩呢班人17年嚟都系冇改变。 佢讲咩 message 先？ 执政嘅准备咯。 哦， 有执政党嘅思维啦。 即系佢话，假如 屌你乜发稳感冒，一句讲到尾，你明唔明啊？龙 佢系咪 exactly 咁样同你讲话？喂，即系假如有一日佢做咗执政党嘅话，咁佢哋 我要喺未做执政党之前，有一个执政党嘅风范，同埋思考问题嘅方法。 佢黐撚線㗎， 唔單止係黐線咁簡單，而係你係唔務實啦。喺咁嘅環境裏面， 你喺共产党眼皮底下，边个俾你做执政党啊？ 共产 发紧梦啊！ 共产党去年六月写白皮书嘅时候已经讲过，爱国爱港嘅人士有机会执政啊嘛。亦即系话你唔拉共产党屎忽嘅话，你根本冇办法做执政党。咁问题系佢哋愿唔愿意咁做 啊？支联会上年俾人孖到飞起，佢就想 clarify 我系爱国爱港啊嘛。 哦， 爱国爱港 ，sorry 啊，唔敢话佢爱党。 唔系佢 呢个系阿李卓仁讲嘅。 都唔紧要啦，支联会嘅执委会里面嘅， 即系佢有份通过嘅，有份通过嘅 个 board of directors 里面大把民主党嘅人啦、啊，呢、這个思维模式咪就 系 有问题咯，成套嘢都系错晒咯，所以你成日闹嗰班人帮我哋香港搞民主运动二三十年嚟都攞唔到任何嘢，闹嗰啲人、你翻去闹翻你阿爸阿妈，咁多年嚟你都投佢嘛。你神总应该惩罚佢啦。 个问题系在于投佢系表态系一种恐共情意结啊嘛，你唔系真真正正。 冇错，喺嗰一时嗰刻，呢个系最能够反映到我哋市民心声嘅人。咁、但系其实老实讲，市场经济有事，包括喺 political market 里边都系唔理性的，都系感性消费嚟噶嘛。 系、 系咪啊？我嗰阵时候已经讲咗好耐噶啦，九八年嗰阵时候党内斗争嘅时候，我提其中一个纲领就系讲呢样嘢啊嘛。就话你议会里边有不合作运动啊嘛，咁、我冇叫你去打交，即系唔好似即系台湾国会咁样，但系叫你占咗个议会个主席个台，我未叫你做嗰啲嘢啊。我只系觉得你好多时你系要做拖延战术啫嘛。即系包括拉布呢啲咁嘅部分啫嘛。 而事实上系 work 过噶嘛。即系你起码你见对于呢个创科局嚟讲，已经系即系拉赢咗两次啦。 咩三司十一局系嘛？ 吓、啊，三司十一唔系十 五司十四局， 十四局咁嗰个已经拉赢咗啦。咪嗰样嘢其实系有战绩可援噶嘛？系咪先？ 唔系，所以呢班人唔系净系因为单单系佢支唔支持三跑嘅问题，支唔支持全民退保嘅问题，而系佢成个嘅政治嘅 mentality 都有问题。系咪？ 唔系大问嗱，如果回归翻你嗰个讲法就系话，呢、這个议会嘅抗争要服应于群众嗰路线，但系客观上嚟讲，你讲反三跑，你讲全民退保，喂，社会上系有咁样嘅声音，但系问题未曾成为呢一个大气候嘅话，喂，咁佢哋气下好正常啊，佢哋亦都话，喂，群众冇实质咁样嘅要求啊嘛， 呢个系第二个我 argument 嚟嘅。就係點解佢話會有呢個執政黨嘅思維呢，就係、其實佢永遠都係喺群眾嘅尾巴裏面。 民調黨 就係話呢啲人真係起嚟啦，佢先會感覺得到 啊。 你係唔敢帶領群眾啊，因為你驚輸啊嘛。呢個係長毛批評司徒華嘅性格嚟嘅。司徒華嗰啲性格係乜嘢呢，就係佢用對玻璃比例嘛。德國隊囉。德國隊永遠嗰啲係好穩陣㗎嘛。佢赢你一比零，或者突袭成功，但系佢永远唔会系大胜噶嘛？ 喂，唔系、 亦都保住自己唔会输咁多。 喂，过去嘅世界杯德国队踢得好靓、你冇乱嚟真系。 一时时啦，咁总之佢咁样形容我咁即系复述啫。你打德国波嘅话，我当即系长毛形容嗰一年嘅世界杯嘅德国波啦。咁你永远你搞政治，你系唔会谂住自己。是有一套好清晰嘅意識形態去帶領群眾嘅，我永遠跟住個市場走嘅。當市民支持呢一個八九民運嘅時候，咁我咪變咗大中華交咯。即係泛民主派係被逼做咗大中華交㗎， 即係唔敢。 佢以前嘅日子裏面，佢唔係好關心中國㗎。我尋日去完嗰個同張文當個 talk， 我咪踢爆咗一樣嘢咯。當年我做僆仔學生嘅時候。宇宙未干嘅时候，我质问过张文光同司徒老狗嘅，我问佢点解你觉得即系中国嘅民主，我哋唔需要香港人要参与嘅，因为我哋已经回归啦嘛。呢个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啦嘛。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 点啊？ 会都帮到忙嚟。你睇下刘山清几扑街，上到去唔单止俾人拉，仲累咗人哋搞唔成功啊嘛。所以你话佢哋唔系本土派系呃你嘅。From day one， 佢系本土派。点解佢突然间变咗大中华交呢，就是、因为八九民运，因为企错边。佢以为赵紫阳 OK 嘛。以为八九民运嘅势 OK 嘛。咁咪继续到大中华交咯。好啦，过去嘅日子里边，同我哋喺度争拗嘅时候，啲基层嘅政策，最低工资系咁，领会又系咁，一次又一次判断嘅错误，点解呢？ 又倾机会主义， 一系咁样啦，二就系个基因 執政黨嘅思維。 嗯， 三永遠都係跟喺群眾嘅尾巴嘛。 嗯， 你一定撲街嘅。其實佢已經撲得街遲㗎啦。 嗯， 佢捱到由1991年嘅立法會選舉捱到今年2015年， 啊， 捱幾耐？ 死剩四隻 都未死得曬，就係因為香港人嗰種拒共同反共嘅情意結。不過今時今日，所以你一定要讚王老邪同埋呢個鳩達。其實你俾位佢哋上，你俾位佢哋入啊，根本佢哋不成氣候。本來以呢班人咁嘅水平同埋水準，包括王老邪在內，係咪喺珠海書院讀嘅碩士大佬？屌珠海書院大佬，我哋送嗰陣我都唔肯讀啦。話是話，你啲係你班咁樣成日叫佢教授都教乜撚嘢仇啫？係咪一篇學術論文都未撚寫過叫教授？屌你真係登過國際學術期都未撚登過， 叫做系主任啊嘛！ 屌嗰陣時係因為政治關係，因為跟國民黨揾食嘛，玩人鞋嘛。點解俾佢哋上到位啊？就係、是、因為你而家成個泛民嘅主流都係窩囊啊嘛，俾佢入啊嘛。 嗯 嗯， 係咪？喂，其實我早過黃老邪咧，屌我98年挑戰佢啦。不过嗰阵时候啲群众觉得我激进啫嘛， 你系党内挑战， 唔系我有公开噶，我写咗好多篇文啊，加加埋埋十几篇咧。嗰阵时候阿黄慧伦啊 Max Wong 啊，佢喺经济日报做呢个评论版嘅编辑啊，叫我写十几篇文， 系， 嗯， 抄翻出嚟啊， 嗯， 我真系讲咗嗰几个 idea 噶， 嗯 ，from day one 我已经讲噶啦，但系个嗰阵时候觉得我系离经叛道嘅， 嗯， 觉得我系激进派嚟嘅， 嗯， 屌我咪话 I told you so 咯，今时今日咁嘅结果。是因为我睇早咗。我而家噏呢就有市场啦，屌我17年前噏呢就冇市场啦，屌我僆仔嘅时候反而有啲即係唔成嘅，屌知成嘅，屌。 你出去选囉。 唔撚选啦，屌唔撚搞我，屌。香港人欠咗我咁多， 咁啊即係 屌仆街。 咁唔好啊，我香港人欠咗你。咪咁啊即係但係其实除唔好讲呢样嘢啦，咁啊即係你讲开民主党啦。咁最近有個阿李永達好興啦，係咪？咁佢喺呢個即係高達會客室就挑你機， 係 你啊！即係突然間咧，你原本咧，你又開個土盤，就係話開廿萬，就話呢個民主黨唔會轉軚，咁好開心啊，大佬啊！喂，即係突然間有個人係即係真金白銀喺度賭，即係其實民主黨唔會轉軚喎，大佬，喂，即係幾難得啊，大佬啊，真係。咁但係問題就係 我幫佢賭話佢唔會轉軚， 係 OK。喂，咁佢冇理由话同我赌，我逼我话佢转态。我点解分析佢唔会转态呢？ 系， 因为上一次呢， 唔系你不如听埋佢点讲先，听埋佢点讲。 听下阿达哥点讲。 民党决定呢，你搞唔掂余若薇、梁家杰呢，你收工，可以收工啦。你影响到民党决定嘅话呢，你搞唔掂刘伟兴、何俊仁，搞唔掂张地洋集团嗰啲人呢，唔该你收工啦。咩呢 common sense 啫嘛， 我中意你坦白，系 呢个 common sense 啫嘛，大佬。所以点解我咁大组住咁同陶君豪就系、是、再讲第四次，陶君豪50万对20万，你唔做你系契弟嚟嘅，OK 吓、啊，即系呢个世界咧，远离啲分析咁表面，你就唔好主持花生台。嗱、 嗯， 个问题就点解政府琴日要咁高调做 briefing 啊？因为今日报纸卖嗰啲嘢咧，攞13-4票系一致嘅，所有报纸都卖出嚟，明报。蘋果 即係有一個 source， 有 source 咁講咯。 咁講呢個 source 嘅人咧，大家知道咧，一定唔係阿劉光華嚟噶， 因為佢公子裝高嗰份人啊嘛。 梗係唔係啦？我估係林鄭或者譚志源。 哦，咁高級， 可能甚至係林鄭唔出奇，多數係譚林鄭，因為你講得咁權威性咧，你一。 我都系冯伟光先讲呢啲嘢，真系 差唔多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其实就其实件事咧，缘起咧就系、是、原本你系赌佢哋啦，就唔会转态嘅。 点解我赌佢唔转态啊？你俾我解释下。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人咧，即系都尤其是佢呢班即系市场 支持近乎用啊！你觉得佢哋 支持近乎用，同埋上一次咧系好大镬啊嘛。 系见过鬼就怕黑，同埋嗰次仲有个道理可以讲，就系话叫做系路径依赖理论啊嘛。嗰、那个唔系终点啊嘛，嗰、那个系必要嘅一个一个中转站啊嘛，叫做系。 同埋我觉得佢最上一次最大嘅问题导致到佢今次一定唔会转嘅原因、嗯、我点解肯到20万呢？边个肯落保盘嘅呢？佢原因就系在于你上一次系经一事长一智、 嗯、 上一次其实俾阿爷卖咗你嘅。 嗯， 点解嗰阵时候我叫阿杨继昌嗰阵时候佢喺社民连做写一篇文，系叫做关于你同共产党谈判嘅技巧嘅问题。 嗯， 用翻延安时期，用翻国民党同共产党 老毛的即係思考嘅問題，就話其實你都未明白共產黨當同你談判嘅時候嘅策略究竟係應該係點啊嘛？ 嗯 嗯， 咪中咗啦又。好啦，而家今次我估點解話到20萬佢哋唔會轉態，就係因為發覺2012年嘅立法會選舉輸到撲街。 嗯， 由九席係咪？ 嗯， 係咯， 跌到而家幾席啊？六席。 嗯 嗯， 你仲轉？所以嗰次咧。食饭嘅时候，我咪唔知有冇讲过啦，喺台湾同阿成明啊嘛，个成明去民主党开会，就叫啲民主党叫佢唔好再何俊仁搞辞职公投啊嘛。 嗯， 我话成明，你究竟系帮民主党定害民主党？ 嗯 嗯， 佢个亡党嘅。肥仔强嗰日同我食饭，我都咁同佢讲啦。佢话佢 present 又系唔赞成区公投啊嘛，唔赞成辞职公投啊嘛。 系， 我话肥仔强。你自己號稱同呢一個嘅泛民嘅主流好 friend， 包括民主黨在內，尤其是係，我話你想去望黨，我話你信我的判斷啦，佢玩完噶啦。如果何俊仁之前噏完辭職公投都唔辭職公投，係咪玩完啦？所以我從呢個咁嘅邏輯去判斷，同佢賭20萬，我幫佢做呢一個嘅會輸嘅根本就係、是。不過我見到黃成志嗰個咁嘅回應，我就真係好驚啊，大佬。第一。 你系咪放气球啊？咁样 你会员大会你过唔过到噶？进人你辞职公投，第二你会唔会过到即系反对政改方案噶、 嗯？ 因为会点嘅势力，据我了解，到今时今日依然系渗透紧民主党噶嘛。所以我咪话我收翻个赌盘啦，我唔捻同你赌啦，系嘛？我又冇份，大佬，你话我喺度，我可以帮手拉下票啊。 哦、OK， 你唔系赌翻转头， 我梗唔系赌翻转头啦。我只系话我收翻个赌盘，我惊啊。 牛底啊，对住少少汤。 不过当然，我听完阿达呢句说话咧，我就即系 feel comfortable 啲，大佬。即系我惊我判断错啊！我初时以为喂，大佬都知死啦，唔系上一次俾人困咗、嗯，做咗笨柒，难听啲讲就系、是、一条柒咁。我成日都话何俊仁，点解你个人太忠厚啦？以为共产党同你谈判咧又可以咧有沟通嘅机会，有终极普选嘅机会？错、 嗯， 你错晒、 嗯。 共产党嘅逻辑同埋思维只系会利用人嘅啫。 嗯 嗯。 然之后就当你契弟， 当你契弟 ，OK， 系咪？ 但系其实我觉得民主党咧，即系其实发展到呢个阶段咧， 都要执笠噶啦， 系咯。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有， 唔系我都唔想去执笠，因为点解咧？香港咧确实有好多契弟嘅群众咧， 吓 系需要支持一个契弟嘅政党， 政界亚视都好。 唔系我觉得呢个逻辑系啱啊。点解嗰阵时候我唔肯追击佢嘅原因就系因为我觉得香港大部分嘅群众都系契弟嚟噶嘛。 哦， 你明唔明点解香港我一路廿几年嚟， 即系你个契弟都值得有个。 好简单啫，我寻日讲通又讲咗呢个故事。八九民运啱啱完咗，即、刻搞个叫港人救港运动，争取居英权。 嗯， 系咪谂系契弟啊？人哋啱啱上个星期先喺六四屠城，你香港人嗌走，系咪契弟？嗱，我而家唔系话海外啲网友啊，即系我而家系 generally 香港人都系契弟啊。因为点解我哋从来都有个 exit plan 噶嘛，我哋有 option 噶嘛，我点解要困喺度同你斗争咧？嗱，呢个我完全理解嘅。喂，但系你冇理由民主派作为一个反对党，你去动员做呢样嘢噶嘛？系咪啊？ 嗯， 你嗰阵时候仲喺度话，即系同啲北京嘅市民，即系中国嘅同胞讲到哇肉麻当有趣，话同佢企喺一边。下个礼拜屠完城之后，即刻话要英国佬派居英权俾你，谂住走人。走后门，喂！我话大佬，即系我叻嗰时僆仔啦，年少无知啦、 嗯， 我真系开个记者招待会，屌！我觉得好捻可耻咯、啊。你上个礼拜就唔好捻咁捻激啦，系、 嗯、 咪？又话支援人哋，屌你支援向松死，咁你同黄浩晴乜捻嘢分别啊？即系你去死啦，大佬！你去战场，我唔捻去啊！ 咁所以 同鸠大有乜分别啊？ 咁所以其实佢旧年话全面不合作运动，突然间又缩晒咧，其实呢啲。都有先例可循嘅，其实系 即系咁嘅啫嘛。唔系佢哋成日赌住赌错，不过佢呢啲系聪明仔嚟嘅，呢啲系啱香港嘅政治市场嘅做法。即系你叫我哋嗰啲，我哋咪屌讲咗就即系好难收翻嘅、嗯，即系唔好乱咁噏啦。除非你未思考清楚嘅啫，系咪？一系就收翻都要公开道歉啦。即系我哋嗰啲人会觉得唔好意思咁，但系佢哋真系唔会面红耳赤嘅，面都唔会红埋嘅，当唔记得咗嘅，当讲都冇讲过嘅。喂，呢个系佢本质嚟噶， 嗯 嗯， 所以咧，阿欧乐轩成日话退党退党退党，喂，其实如果你了解个本质嘅话，根本你就唔应该加入呢个政党， 不過我就唔想佢玩完，嗯、因為點解咧？香港嘅泰巴呢啲群眾咧要招呼嘅， 嗯， 係咪？即係你支持得民主黨、公民黨或者工黨嘅人，其實都係香港嘅 majority 嚟嘅， 嗯， 呢班係香港社會嘅主流嚟嘅。擁有中環價值嘅人嚟嘅，有香港仔醒目嘅性格嘅人嚟嘅， 咁即係所謂港豬咯。 喂，你唔投佢，好撚大鑊嘅喎！你一係就翻屋企瞓覺，一係就揀移民，咁咪頂住先咯。當你個激進派未壯大之前，呢個係嗰陣時候我邏輯嚟嘅。不過我判斷錯啦，即係我可能係聰明嗰頭啦，或者係蠢嗰頭啦，屌係嘛？ 嗯， 休息一陣，轉頭翻嚟。